是吧？这个各方面的规定啊，包括这个业主啊什么要求啊，就反正总之吧，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合计啊。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嚯、哦，还有这个事儿呢，大兴区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说是一个小婴儿啊，一个小丫头、小姑娘、女婴注射了鸡灰疫苗，就打疫苗之后死了。哎呦，说是这个事情，大兴区食药监局说了。涉事批次的疫苗被封存，等待鉴定，得好好查查，是吧？也得多加小心啊。另外说是这个京华时报说了啊，最高人民法院人家可说了，说近两年全国婚姻家庭纠纷的案件啊，将近400万件，夫妻两口子打架打离婚的啊，说是这个呢，当然你按法律来章程来办，但是有一节记住了，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出轨了，外面有人了，起了外心了，那么另外一方可以索要精神赔偿，看见了没有？另外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大众汽车，哎呀，终于向中国消费者道歉了。头些日大众汽车有毛病啊，才道歉是吗？哈哈哈，对对，所以说嘛，这个还是经商得实诚啊，得这个诚信经营嘛。今日人物谁呀？李老板，哪个买卖呀？不是跟他买卖没关系。京华时报说的就是说，在北京那个东城安定门那胡同里头，咔咔咔挖地三尺，什么挖地三尺？挖地30尺，他要给自己建一车库，您知道吗？愣拿铁锹一敲一敲，他刨出来的。哎呀，真是难为他了。面积超过700平米，建好之后能停100多辆车。哎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要做买卖是吗？那也不行啊，这是违建呐、啊！还有这个事儿呢？您说，嘿，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这个啊，很多朋友啊，很多朋友是吧？也有冠军啊，冠军来了嘛？冠军来了。冠军来了啊，来了，来是来了啊，但暂时没有拉黑啊，哈哈，一会儿啊，马上的啊，看着啊，看着我的，看着来来，哎哎哎哎哎，看看啊，哎哎，拉黑了，你看了没有？哈哈，拉黑一个，对对对，还真有，你看了没有啊？很多朋友啊，像这个智叟翁是吧？说咱们北京啊，也得好好的啊，抓紧这个各方面的管理，那必须的。春蚕朔风吹，哦，这嗓子亮啊！哟，这家伙可是啊，哈哈，龙哥师傅来了啊，说他分析啊，这个出口成脏的那个喜欢语言暴力的是吧，其实除了素质低，恐怕生活压力恐怕也不轻，这个咱别给他找辙是吧，什么压力他也不能这样是吧，什么压力他也不能停止服药是吧，你看了没有，他停止治疗他有毛病啊。海娟大姐说了，哟，唱得好，谢谢您啊，志愿者啊，说是今儿停